本节目嘉宾说话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9年的067月，台湾某电信公司竟然推出撞轨导航服务，用户可以透过 GPS 定位系统找到网络上提供的闹轨地点，其中包括台中某商场。事关14年前该处发生一场大火，烧死了64人，自此大家就说那里冤魂不息。 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叱咤903摩星岭四号。这个时间呢已经是踏入2010年， 你想讲1000， 2010年啊，大家好啊！ 我谂咧嚟紧都应该好唔惯噶啦，即系我哋都系叫惯09、08、07咁样咧， 叫咗10年啫。 吓、啊，咁但系2010呢啲咁巧啊，即系嗱，我哋呢啲80年代长大嘅，咁啊80几、90几、99几，去到突然间10以后1112咁样，好似好怪咯。 以后真系2010、2011，即系前排就嗌惯咗2012。 系咯，我哋预早咗啦。 双普选啊， 系啊。咁啊，2010，咁以后咪点咧？2010年噶嘛，即系一定要加个20。 我谂第时开始会简称咧10年咁样。 10年好肉酸咯， 冇啦，你嗌下肉酸就会习惯噶啦。而家 12年 好快就咁啊。 喂，但系咧，我想话咧，新嘅一度即系一个年度咧吓，咁我有一个习惯嘅， 系吓， 即系呢个要咧同我一啲可能未必咁认识我嘅听众咧。 我客气啊，云海，恭祝你咧身体健康啦，龙马精神啦，身体健康。 你估农历啊，新历咋？唔係，因為個習慣就係點咧？咁我咧就大概喺6、7年前到啦，就開始咧就每一年咧就以我嘅角度啦，以我嘅標準啦，同埋以我嘅喜好啦嚇，就去選出咧呢個世界咧就喺過去嗰一年咧嘅10件。叫做靈異事件，咩叫靈異事件呢？ 是邊個靈同邊個異呢？ 是啦，就是另類的靈， 是 靈異的異， 是 叫靈異事件。 靈異事件 是啦，就每一年呢過去的時候呢就會選當年那個10件我認為是比較特別同埋在我眼中是比較容易要去提一提的另類及靈異事件的。 咦，咁我哋今日的開場白呢要調轉喎。 點解呢？ 唔係再唔係嗰把魔星靈時候，我哋歡迎大家收睇，唔係对唔住啊！欢迎大家收听2009零二十大事件咁样， 即系颁奖典礼声啊嘛。因为其实咧，我仲有得意嘅地方就系点咧？因为每一年咧，可能过渡嘅时候咧，唔同嘅节目会做紧嘅，有时会喺电台啦，有时会喺网台啦，有时会系一啲网上嘅情况啦。 你跨媒体啦。 咁于是乎，每一次如果我要数呢个榜嘅时候咧，即系呢个我嘅十大零二榜嘅时候咧，咁通常就系每一年我系去到边个位置咧， 喺 边度讲 嘅。有几年咧？即系个历史。第几届？ 6、7年，我中间好似 miss 咗一次冇做，好似啲6、7年 去咗旅行。 唔记得，好似系去咗旅行，系好似系，咁就冇时间或者冇心机再揾翻嗰啲即系10个 case， 咁我就冇做到嗰一年啦。但过去咧都有做到嘅，但我记得有一年咧就系我啱啱嗰段时间咧就系冇喺大众传媒喺度做紧嘢，咁我就于是乎将个 post 咧就列自己 list 咗10项嘢出嚟，就摆喺我嗰个网站度，咁就俾大家去 share 咁样啦。咁啊奇怪喎，呢件事其实是一个迷离事件嚟㗎，因为呢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呢，咁你知道当年尤其是嗰陣时讲緊係5、6年前啦，你知道 internet 不断去即係 email 收到好多唔同嘅嘢啦。 咁样啦。 咁啊经常会收到好多唔同类型嘅 message 啊，或者乜嘅十大乜咁样。有一次过咗几年之后呢，就我自己 email 呢就收返一个叫做世界十大靈異事件，但係個靈異就幫我改咗，就唔係靈異啦，就真係靈異事件。咁我一 click 落去個 email 度睇，咦？點解係我幾年前我選出嚟嗰個十大靈異事件嚟嘅咧？ 哦，即係你個 email 收到嘅就唔係嗰年發生嘅， 唔 係以往咁耐。 唔係，佢係點咧？佢係我相信有人咧就喺我網度咧就即係 copy and paste 咗嗰扎嘢之後啦，咁啊將個靈異就改咗做靈異啦嚇，之後咧又將佢冇引述到係嚟自邊個 website 啦，咁啊當自己嘅 information 啦，咁咧就不斷去 forward 到一個地步咧就係點咧？ 翻返你度啦， 翻返我哋我度，但係咧佢仲要係 冇 call 到，嗰、那个系其实一个年度嘅事件。 系。 咁于是乎咧，大家咧就讲到好似以为嗰十件事咧，就系、是、整几十年嚟嘅一个所谓 世纪，成个世纪嘅 十件好重要嘅事。 啊。 咁但系如果你稍稍睇清楚咧，里边都系讲紧同一年嘅话咧，你就冇理由都觉得嗰个系即系咁多年嚟嘅十件灵异事件嘅。 好渣嗰个。 但系你传传下传传下就传到咁噶啦，即系网上嘅世界或者我哋有时讲即系历史都系咁嘅啦，传传下传传下就转咗去第二度噶啦吓。 O K。 咁所以咧，今日咧嚟我要预告一下就系、 是， 今集同埋下一集咧都会喺呢个白屋里边咧同你倒数过去2009年。嘅一啲嘅所謂嘅靈異事件，靈異事件咧係我角度嘅。 喂，但係雲海可能咧，我哋嘅聽眾咧要問一問就係乜嘢嘅事件先至會歸納入去呢個靈異事件入邊咧？ 好，問得好。咁因為咧你知道另類及靈異咧， 係 你知唔同嘅有唔同嘅演繹方式。 係啊。 咁喺我角度就包括咩咧？包括有鬧鬼事件啦， 鬧鬼嘅 UFO 事件啦， 係。 或者啲科技上嘅突破嘅事件啦、 啊， 甚至系阴谋论啦， 系、 或者一啲好奇怪嘅所谓影响世界嘅社会现象啦，咁呢啲都归纳喺呢个世界发生喺我眼中嘅灵异事件。 嗯、OK， 即系归纳为四个字。所有嘅嘢， 嗯，又唔系， 又差唔多， 又唔系，即系起码我唔会选咩咧？我唔会选娱乐新闻， 哦， 我唔会选， 即系你个 friend 嗰单又唔 会，吓你唔好乱讲嘢啊！一间佢闹死啊！ 你个 friend， 喂，咁唔系啊？我想补充一句就系、是、儿女私情嘅嘢咧，就唔归纳喺呢度嘅。 Okay, okay. 未系呢个灵异事件入边。 如果你话喺嗰件事上面又发生闹鬼事件，咁、就灵异啦。 我唔知啊，搞到咧上年啱啱人哋做嗰啲十大娱乐新闻嗰啲，搞到乱晒龙色啊。 系喎，佢原本好似演嘅。佢自己就选咗个变咗自己 喎，真系唔知点啊！真系唔知 点啊！真系睇下佢，喂，你唔好话， 你唔好讲到咁明显先得噶， 系啲人估唔到咩？你估佢自己都好多灵异事件嘅，搵日有机会睇下会唔会捉佢上嚟我哋白屋度倾倾， 好 系咪捉？ 真系要， 但我惊你讲个好第啲嘢，好难捉真系。咁系咁啦，开咗快路先啦。 Case 2009 A 2009年十大灵异新闻倒数上， 好，继续咧，翻到嚟我哋魔星岭四号，今日嘅 file number 就系、 是、嗱，我哋第一 part 第一集上半 part，我哋嘅 file number case 系 好简单， 2009 A，OK， 咁下个礼拜肯定系 B 嘅啦。 file name 就系 file name 咧就叫做2009，好简单，2009十大灵异新闻倒数，系啦。咁即系我希望咧，大家就唔好误会，即系唔好以为咧，我拣出嚟嘅啲嘢咧就一定系叫哇超级震撼啊、恐怖啊、好激，唔系咁嘅意思。 用咩机制嚟选入呢十大？ 首先第一样嘢就系一定系只系凭我喜好啦 吓。而家你知而家呢啲嘢咧好小心， 好敏感系嘛？ 连头连尾讲机制嘅嘢好小心。 咁、哦、啊，咁我要咁样答啦，调翻转，毫无机制可言。 系啦，你觉得投票率啊好小心嚟， 毫无投票可言， 系 OK， 毫无机制可言、 okay ， 毫无诚信可言， 系 纯粹咩？纯粹我自己喜好，同埋我觉得有啲 case 咧系应该俾人去再重新去了解多次， 考究多啲， 去反思下嘅 ，OK， 咁先至系我觉得要重要嘅。我记得如果我冇记错，上年我选咗第一位咧，即系我有名次牌嘅， 哦，即系个排名系有分先后嘅， 系啊， 咁排名高即系第一嗰个就系 最高、 最重要、 最重要嘅、 哦 okay， 第十就系、是、诶。唔系最唔重要，因为每一年发生数以万计嘅事件，咁我选咗入嚟，其实都重要。不过我比较嚟讲就系、是、次等一级啦。 咁上年我记得选咗第一位嘅咧，就系因为上年已经 即系讲紧2008年 嗰、那个系啦。我记得第一位系选咗一个叫做《机械人时代的来临》， 系 因为上2008年咧就有好多关于机械人嘅好另类嘅新闻啦，即系包括已经有人去正式去同机械人结婚啦， 哦、 即系2008年嗰阵时啊、哦，已经有好多机械人嘅所谓嘅导师啊，所谓模仿人嘅所谓机械嘅发展啊，咁、呢一系列嘅嘢咧。我又觉得已经系迈进新时代。 呢啲啱903 style 喎。 系噶， 呢啲啱喎，真系。 所以我就觉得喺08年我选一个第一嘅。今年嘅第一呢我相信都会比较另类啲嘅。 我諗系咪下集先讲。 下集先讲。咁、okay. 当然由第10位开始选啦。咁、但係我就想再提醒多一次，就係话呢，记住呢个系一个唔系以任何机制。唔系投票，唔系觉得件事几特别几重要。 系。 只不过系喺我眼中以我嘅排行。即希望大家了解一下2009年都发生过这些这么有趣的事件、希望大家关注 在整个世界上边， 整个世界上边 是一定在香港、 甚至呢、有时是香港冇份，有时香港有份，看个重要程度去到哪里、相对来讲今年2009年在香港发生的灵异事件就比较少的， 娱乐东西就比较多， 娱乐东西好多多得不得了，真的 有排做，有排做， 即是有涉及打人的就打很多、 不要讲了，我们都讲一些灵异事件有排讲嘅真系， 不如咁样即刻咧，就因为我惊时间唔够啊。 我哋会唔会，我哋要唔要做嗰啲 effect 嘅咧？第三位嗰啲 使啦，唔好啦。唔系因为咧，我就你谂下有十个啦，所以我就要今集里边咧就讲五个。 系 咁喺下一集里边咧讲五个咁样。但系当然咧，我知道而家咧即系仲有几分钟，我突然间要讲一个出嚟嘅时候咧、就可能好问水啊。咁但系我想问一样嘢先。 好， 即系我唔数住先，即系话如果就咁问下你阿祖、你觉得上年即系，哎呀，我惊俾睇到我本簿里面写乜 嘢。我唔偷睇。 我嘅唔偷睇。即系上年，你觉得最古怪嘅一个全世界嘅新闻，你觉得系边一段咧？ 古怪啊！ 即系当然又系好古怪啊，好灵异啊，好奇离啊咁样嘅。你会谂突然间谂起，你会谂起咩咧？ 哇，实在太突然啦！你等下咁样问， 就咁，仲有，我想提醒嘅就系，有时我系会用宗教事件，我都会摆落去嘅。 宗教事件， 或者你有冇啲特别嘅宗教事件咧？嗱，我想讲少少就系话，如果你谂唔到嘅，我觉得咧，其实上年今即系讲紧2009年啦吓，有一件事咧，我觉得好古怪嘅。不过咧，我当然喺十大里边我冇摆落去 吓、 但我可以用呢少少时间同你讨论下。 好啊。 喂，听闻咧，梵蒂冈咧，同呢个圣公会达成咗秘密协议。 啱啱我正想讲呢一单，其实就系 佢哋点解会讲？佢点解会倾成一个秘密？嗱，但系个问题系咁啊嘛，报道上就佢哋倾暗哑地倾掂咗个秘密协议，就话可能会喺几年内会正式合并，但系咧。又好似喺好多 official 嘅即系场合里边咧，双方又冇正式承认呢样嘢喎，点解咁得意嘅咧？ 嗱，我咧头先都想讲话，2009年咧对我即系我冇乜咁样去 study 成年有啲咩嘅时间咧、近期发生咧令我觉得都好奇怪嘅一样嘢咧，其实就正正合系呢一件事件，不过咧个 detail 就唔系你嗰样，detail 咧就系早喺我唔系好 exactly 记得系应该系12月。头嘅时候啦，梵蒂冈咧就正式咧就系、教宗系本笃16世咧就公布咧就话天主教教会咧会特别咧就系、有一啲嘅规条或者一啲嘅一个委员会咧就系、负责就系、圣公会嘅兄弟姊妹系做乜嘢咧就系、委任咧佢哋嘅主教或者佢哋嘅牧师咧可以成为天主教嘅神父或者系主教，当然有条件性嘅，咁嗰啲条件性大家可以慢慢睇。但系咧呢样嘢咧就系、令到即系特别成立个委员会呢、个系好得意嘅，因为本身系应该纳入呢、即系咩合一委员会嗰度做噶嘛，系咪？咁啊好奇怪，圣公会嗰度系咁样，但系咧又有条件嘅，即系譬如话又要符合翻你唔可以系女牧师啦，又唔可以系女主教啦呢啲啊， 歧视。 咩啊？ 歧视 呢个唔系歧视啊，呢个系教会入边嘅一个传统啦。 但系圣公会而家有啲嘅分部已经委任咗女牧师 噶啦。咁嗰啲奈何就未有机会噶啦。即系如果佢想翻入天主教嗰度，即系暂时啊。咁但系我自己都觉得嘅一个奇怪嘅地方咧、就系点解突然之间会要为一班圣公会嘅兄弟姊妹要？咁特别去做一样嘢咧，反而令到圣公会嘅一啲兄弟姊妹而家好尴尬噶、 梗系啦， 因为有一啲去得，有啲唔去得、啊。 仲要系有时咧，尤其是2009年啦，我见到好多圣公会嘅信徒啦， 都唔知界定自己系天主教嗰帮啊，定系基督教新教嗰帮，即系咧佢哋个尴尬位就系、是，喂你明明呢边咧就招纳我已经翻翻去天主教嘅大家庭， 系， 但系另一边咧，嗱你好明显香港尤其是啦吓，新教基督教嗰边咧又招纳圣公会，又为成为佢哋嗰边嘅一个大家庭啦，即系包括如果你去马湾嗰个博物馆，你知道、 那個、 其实 诺亚方舟 系啦，你见到圣公会 involve 都唔少啦， 系， 咁嗱你究竟？而家系咪两边争人先？ 我都觉得好奇怪呢单嘢咧，真系要慢慢 study 有啲乜嘢。但系，喂，头先我反而我就真系未听过话，即系有个暗码底话 合并嘅， 我就仲未听到，我就仲未听到。 你仲要知唔知咧？仲要系咧，香港咧，差唔多所有嘅主流传媒都唔讲呢件事，就反而系边啲主流边啲嘅啊，唔应该讲主流与唔主流嘅，边啲嘅另类嘅传媒讲呢样嘢咧，就系全部左派嘅传媒咧，反而好高调地报道呢。件事喎， 咁得意， 系咯，我就心谂点解佢哋咁关心呢件事咧？ 佢哋唔系无神论嘅咩？ 咁佢哋无神论还无神论啦，但可能佢哋见到，咦，奇怪喎，两边嘅角色好似有少少怪怪地，即系咁啦。呢件事咧，如果你用选第十一位咧，我会摆嘅。 转头翻嚟，我哋就数十位噶啦。 冇错。 摩星岭一带有众多军事设施同埋炮台，历史有接近100年。1941年12月。香港保卫战展开，日军在港岛东北面登岸，摩星岭要塞成为支援最后防线，可惜最终都宣告失守。由于这里昔日死人无数，摩星岭一度传出闹鬼。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飘着晚了一点开的花香，阳光看着太早出现的苍白月亮，不管缓慢还是匆忙，世界都一样，用安静的口吻说着无常。每当听见时钟滴答不停往前走，忽然发现熟悉街景又换了脸庞，爱被时间画上形状，模糊了模样，想起你时有风轻轻扬，把你吹向更远的地方。透明的思念，轻薄像空气渗透进我的心，每次呼吸也许都是叹息，却更像在呼唤你。 Oh baby， 那是无尽透明车厢河流，让人情变成你。也许我的爱也早已透明，所以你总想不起我爱你。往前走，忽然发现熟悉街景又换了脸庞、哦、爱被时间画上形状，模糊了模样，想起你时有风轻轻扬、哦、把你吹向更远的地方。透明的思念，